那在这边，我想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一段在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什么是实际的，什么是假设的选择？这个问题我大概也问了我的孩子们，对，那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之前对我而言，我们之前谈到的课程就是同性恋的议题。这个议题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些某一种程度叫做假设性的问题，因为我不在这个选择当中，所以我会有一个很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不会选择这个，我不会选择罪，我会选择正确的行为。那，我其中一个孩子提到的一个就是说，他讲的，我觉得让我有一点点看见，就是说他讲的是守安息日。他说守安息日，然后我就想一下，哦，对，有一些人在守安息日上面，他可以做一个用课本上面讲的正确神学的答案。因为他的确在守安息日的上面，他不是他需要选择的。但是如果是有一些人，他是必须选择的，那他在当中的挣扎是那样的真实。对，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什么对你，或对你是假设性问题，可是你有看见吗？别人是有，或者是说对我是真实的，而对别人也许是假设性的。对，那这个你们可以带回去讨论，然后也去想一想，我一开始读到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或者是等一下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可以分享大家想到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的生命忠实反映真理，我们就处于最安全的地方。这是实际的，这是真实的，就是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符合上帝的原则，这里的最安全，并不是我们在世界的最安全，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最安全的，就是回上帝的家，回天上的家，这就是最安全的意思。我们的决定和信仰在世人显为愚蠢或毫无意义。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对，是。有时候常常会有这种感觉，但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什么，我们所领受的教导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学习的，走在这一条道路当中，在信仰、在选择上面，都选择上帝的心意。OK，但也不是。对，在当中，其实你们也可以听到，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天生就是喜欢，好像喜欢受苦，而乃是后面有提到，因为这一些我们这一些在地上的这一些选择，在地上的这一些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知道会引导我们走向最终荣耀和祝福。喜乐和安慰的道路，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盼望的忍耐，有盼望的忍耐，而不是一种就是好像，只是忍耐而已，而没有后面的喜乐与盼望。好，我们下面继续下去，这里就有那个清教徒提到的。这是一个总结，他总结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宁可选择任何苦难， 而非任何罪。任何罪就是最小的罪都比最大的苦难邪恶。这个是在说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吗？你宁可选择苦难，不选择罪。我觉得回到前面讲的，如果是假设的选择，也许我可以说得很大声，对，就是这样，你应该要这样。但是如果是对于我真实的状况的时候，似乎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可以说对，就是这样，我应该这样，而是在当中的挣扎，对我的形容，我会觉得说是那样的精彩。你必须一次一次的挣扎，一次一次的在当中依靠，说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依靠上帝的话语，依靠圣灵的带领，才可以做出一个我们要做的选择。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可以说 Yeah， 我靠着我自己的选择这样。好，那后面那这个选择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苦难而非选择罪？这个就是在我跟某位弟兄的团契当中，他有一个很好的形容，就是他的就是我们在讲短暂的跟永久的，就是可见的宇宙跟光速的概念。对，就是短暂的，就是我们在地上是那就是例如我们在地上就是100年，最大大部分或者80年。那永恒的概念是什么？是好像没有时间限制。那这个类比大概就是说，我们的如果用距离来看的话，那个宇宙的大小是光要跑了好几万年才跑得完。那我们的距离，我们的眼光就是这么短。当我们这么短的眼光跟光要跑几万年的距离，或者是几甚至几亿年的距离，我们根本看不见。那这样的差距，就是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永久跟短暂那样的差别，就是我们可见的就是这么短，但是在可见的以外，我们完全无法想象。所以因为我们短暂的痛苦却可以得到永久的喜乐，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苦难而非选择罪，因为罪会引我们到的地方是地狱。在课本上面提到，没有罪地狱就不存在，最小的罪就表示除非基督献上满足，地狱等待任何最小的罪人。地狱充满痛苦和折磨，或者是说它是永恒的痛苦和折磨。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可以在当中做一个取舍？这是以负面消极的来说，我们躲避痛苦，躲避永恒的痛苦，就是所谓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概念，就是因为若我这样做，我会受到永恒的痛苦，那与其这样，我不如短暂的痛苦。这是一种权衡，但我们有没有办法看见？我们有没有办法有这个眼光可以看见？因此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选择。那在改革中，在我们在读《侠要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总是知道一个诫命有 积极层面跟消极层面，消极层面当然就是所谓的禁止的那一方面，但是积极层面是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等一下后面再看。所以我们继续看说，我们还要思考，地狱是永恒折磨的地方，但信徒在地上是的苦难是短暂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好像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权衡利害关系，我们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怎么样我也要选择短一点的，因为受苦实在是不舒服。所以这是实际的哦，因为连圣经都这么说。他说什么？哥林多后书这边，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里就也讲了一个积极的层面嘛，因为不单只是躲避永恒的折磨、永恒的痛苦，他还要给你什么？永远的荣耀。他继续讲罗马书八章，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的苦难不论多么痛苦，在荣耀中与我们相比都不值一提。所以除了我刚提到在地狱当中的永恒的折磨跟痛苦，我们消极，我们从消极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选择这个，从积极面，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永恒的荣耀。不，就是除了你可以躲避那永恒的痛苦，你还可以进到永恒的荣耀。Yeah. 所以罪的后果是永远的。身为信徒，我们的苦楚顶多维持短暂的一生，相较于我们要领受荣耀不过转眼间。放远眼光检视罪的工价，就会正确选择苦难而非选择罪。罪导致死亡和折磨，但苦难带出生命和荣耀。所以求神也要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可以放这在这一段，其实他比较回到是刚念的那一段话，他就是把消极跟积极都带得出来。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眼光可以看见罪所带来的痛苦是永恒的，而选择苦难是可以带出永恒的生命跟永恒的荣耀。那我们继续往后，在选择苦难而非选择犯罪的应许，我们从以赛亚书那边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确在各式各样，在我们读到的状况，他们的确历经许多的苦难。但是有一些人犯罪了，我们知道，但是有一些人坚持了，上帝就是格外保守他们，使他们可以选择苦难，并且可以说用我们的话叫做全身而退吗？或者是进到荣耀之中吗？对，所以就进到应许当中，就是有一些人入了迦南这样。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在苦难中试炼我，苦难也是他信实的记号，展现父亲的管教。这一段其实我们在查经希伯来书有提到。哎，后面哦，那是下一段。下一段有提到，就是他引用希伯来书。那我想看的是，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一段，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不管是只要是教会，或者是甚至连。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但是有时候在用经文的时候可能要看一下上下文这样。因为他提到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刚我们其实有念到，就是其实是一段受苦的经文啊，就是自战自的苦楚，我也要成就应该是等一下 罗马书八章这边是呀，我们在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矣。其实这一整段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之前，他是在讨论受苦，所以这里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也许你得经历一段痛苦。那我们也常常在看的是，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我们之前也许跟我们查经的那个有读这一段经文的弟兄姐妹也有知道，我们会继续往后看。我们往后看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这一段经文后面的是什么？对对，那要干嘛？那个益处是什么？还是我们翻一下好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之后应该是二十九到，看一下。 我提醒一下弟兄姐妹，长老在上面教的就是说经文的时候都不知道，就可以主动拿圣经拿起来翻。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边罗马书OK， 罗马书八章，在我们新福圣经218页。我们晓得，我从28节开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然后呢，继续看下去，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个其实前面刚提到说，前面是在干嘛？是在讲受苦这一些事。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效法他。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苦难当中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的是什么？他不是选择犯罪，他乃是选择上帝的心意，在苦难当中摸索，因此他得了益处。他是得了什么益处？得了天父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上帝赐给他的人一个都不失落。这一段经文有时候对常常会被引用，但我们应该可以更加的明白这里在说什么。罪并没有这样的应许，罪不会应许你在当中得着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是天国的益处，而不是我们在地上世界的益处。罪的应许只有罪不能讲应许，罪只有威吓跟警告。在创世纪这里提到的是，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犯罪就必定死，你只有死路一条。神使我们的苦难成为我们儿子的身份跟标志，身为神收养的儿女，我们对惩戒和苦难彰显神对我们的美善和怜悯。这个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查经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他必管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私生子，我们是上帝的爱子，他会管教。那在座的父母或者你们应该也会知道，或者是说我们曾经在学校有上学，如果一个老师真的是为你，他肯定管教你，他不会放任你， 因为放任你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何必花心思，何必花力气，何必因为这些事情烦心呢？所以上帝的管教透过什么？有时候是透过苦难当中。我们有没有在苦难当中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结出合神心意的果子。但我不是说苦难是上帝创造，苦难是什么之后出现的？对，最之后出现的哦。我们还是要厘清一点，不能是说就是好像对，上帝没有，神没有简单消灭这个世界的问题和瘟疫，反而叫用使用他，使用他们，叫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虽然罪所带出来的苦难是那么多，但上帝就是创造这世界的上帝，上帝掌管万有，他可以使用罪所带出来的后果，用这个后果使我们在这当中活出他和他心意的样式，磨塑我们，使我们效法基督。OK， 因此我们在苦难当中蒙福，但罪没有提供同样蒙福的应许。我们继续看这个大家熟悉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我们不会否认说约瑟的哥哥把他卖掉是出于上帝的心意，哥哥们犯罪，是那个罪是上帝创造的吗？上帝要叫他们做的吗？我想不是。他哥哥们做这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说上帝容忍，上帝允许他们这么做。但犯罪之后，那个苦难落在约瑟当中，约瑟怎么回应？这是上帝保守约瑟，不是说约瑟特别厉害，而是上帝给约瑟这样的恩典，让他在苦难的过程当中可以一次一次的选择接受这个苦难，而不选择接受罪。他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罪试探？例如我们知道他的主人的妻子诱惑他，对吗？他如果不接受他诱惑，他要受到更大的苦难。这就是一个，因为他本身已经在苦难当中，但再一个试探，罪的试探再出现，他还是选择了不犯罪，他没有选择罪，他选择苦难，或者是说我不要说选择苦难，他选择不犯罪，他选择上帝的心意。所以最后我们也知道约瑟的生命最后带出来的是上帝的应许。好，后面继续，我们把最后一小段看，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跟思想。无法产生美善，罪无法产生美善。例如摩西这边讲的，摩西这边说，最后他摩西长大之后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最后摩西声称苦难与他有益，但罪对他没有好处。这一段我想看后面这边，就是最直接，最常常可以提供我们解决方案。例如我们就用约瑟的例子， 他如果选择与他的祖母苟合，是不是就结束了他苦难当下的苦难？因为他就变成用我们现代话可能叫被包养之类的，他可能就可以过得好一点，过得舒服一点，那也不会受到有一些很多的压制这样。所以罪可以提供我们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解决暂时现在的困难，现在的苦难，但是选择犯罪解决眼前的苦难，最后呢带来我们无法预期的问题，或者是说这里课文是说带给我们比预期更多的问题。这是因为罪不能产生美善，只能产生痛苦。在犯罪的过程当中，总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苦难的前身是什么带出来的，是罪带出来的。所以你虽然犯了一个罪，暂时解决了前面的问题，但是这个罪终究会带给你更大的问题。也许不在今世，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不单只有今世。人妄想从罪当中获益，要非常小心这个拔乐丝。任何人犯罪所得的好结果，并不会把罪的本身变好，因为只有好结果不会使罪变好。这就是刚刚提到的，你虽然犯罪，就是选择罪解决了一个问题，好像得到一个好的下场，但是这个好的结果或好的下场并不会改变你犯罪的事实。他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啊，只要快速浏览这个网站，色欲就会消失。我想浏览色情网站并不会让你色欲消失，通常只会越来越大。对，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如果大家有想到什么可以提出来，就是说当犯罪之后好像说暂时止息了那个不洁的欲念，不洁的想法，或者是不公义的想法，可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这样。想象在假设一个处境当中，一个小罪可能带给更大的好处，巴勒斯确实提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我要说如果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假设问题啊，如果一个人犯了一个罪就可以拯救整个世界，如果他可以透过犯这一个罪来拯救这个世界免于永恒的折磨，那你应该选择是什么？他说要让整个世界灭亡。这可能对我们好像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吧，但是对谁？对耶稣，你可以想象，那是他就是那样的真实，圣经就这么写。他若选择犯罪了，他可以得到这个全世界，因为魔鬼告诉他的是什么？魔鬼是试探耶稣，他说你只要拜我，这一些就是你的。但是若是这样，那个荣耀就归给谁了？就不在我们的父那里。他说荣耀就变成把荣耀跟就是归给罪。哦，这一段后面这边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读一下。我们是否应该犯下一个小罪来拯救世界，或更切身的说拯救一个所爱的人？这个也许我们可以比较实际，就是说 因为拯救世界也许我们可能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如果犯了一个小罪，你可以拯救你的一个所爱的人。诶，后面这一段的翻译是什么？尽管我们眼中的义在抗辩，你们是这样吗？我看一下， 尽管我们眼中的义抗辩， 尽管 与我们眼中的义抗辩。 OK， 好，有人读有读懂吗？这个在说什么？我们的答案必须是不，否则荣耀就归给罪。你们知道这里在写什么吗？在写什么？ 就是你为了救一个人，你明明知道这是不义的事情， 啊， 但你对，最后你是选择不义，为了救这个人， 啊，对，这里我自己读起来的，我自己读起来我会觉得是，就是说，就算我们这件事情，你这个结果就是救了这个人，即便他再怎么样的正确，再怎么样的义，再怎么样的好，你都不应该犯罪。就是在那对眼中的义，就是当在我们看的这一个结果是多么好，或者是多么，他好像就是在一个做一个挣扎，就是说啊，你应该根据你看到的，你应该要做这个，就是在那当中的挣扎。那回到刚刚我提到，我们后面继续提到的耶稣基督这边。耶稣基督因为他选择了，他不选择罪，他选择了上帝的心意，选择了苦难的路，才能成就，才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的救恩应该哦 sorry， 他一生，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的一生总结的就是他忠心选择最大的苦难，顺从上帝的带，顺服以至于死，胜过最小的罪。我们救恩取决于他这个选择，他知道罪跟魔鬼无法兑现他们虚假的承诺。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罪所带出来的并没有他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所看见的是虚假，而且是无法兑现。好，我们今天主日学只讲到这边，可以来讨论思想一下这前面几个问题。我们回到那个讲稿讲义上面第三点，若没有罪，地狱就不存在。地狱是圣徒成圣的动力，是吗？是，是吧？是吗？大家认为是，可以回答说是，是，但不单，我们成圣的动力不单只是地狱，就是刚刚提到的，除了消极面，你应该还有积极面，你应该还要渴望。渴望什么？渴望啊，荣福之官。对，荣福之官，或者是说，也许我比较那个功利一点，就是说我盼望天堂的赏赐。对，好，那还有，我看一下，没有苦难就没有上帝的祝福，怎么说？没有苦难就没有上帝的祝福。 就不需要被祝福。对，没有，哎，你有拿到讲稿吗？对，没有苦难不等于上帝的祝福，就是没有苦难，没有苦难不等于上帝的祝福。对，没有苦难不等于上帝的祝福。 就是一个人如果好像很平顺，平安没有遇到苦难，不等于他正经历上帝的祝福，有可能他正在最终的不是自己的。 嗯，对，苦难是罪的后果，嗯，刚刚我们有提到，但苦难不等于罪，选择苦难而非罪，可以理解。苦难也许不是你的犯罪哦，你不犯罪，但苦难会不会连到你？会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你在这个苦难当中，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是选择罪而可以躲避这个苦难，还是你在这个苦难当中可以选择正确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心意，而在当中结出那果子，义的果子。 OK， 最后，任何犯罪所得的好结果不会把罪本身变好，有好的结果不会使罪变好。这应该不合，就是结果不能合理化手段，而且我们总是要把所看见的结果与上帝所应许的结果做比较，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对吧？你罪所带来的结果，在我们这短暂有限的眼光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如果跟永恒来看的话，这肯定就不是好的。好，那有几个你们可以回去想一想，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什么样的状况是对你们是容易的，容易守的，但是别人不容易，容易犯罪的，或者是说什么是对我们自己是容易犯罪的，别人是不容易犯罪的，这个可以思想。好，那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提出来讨论的？那我好，没有的话，那我回到前面，其实前一章第六章，哎，没关系，大家不用翻，因为我也忘记在确实在第几页，他其实他有提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没有犯罪，其他的人会犯罪，要思想的一点是因为我们不在他的苦难当中，是上帝保守我们不在这个苦难当中。那书上写的说，若我们陷在他们，就落在他们的处境底下，也许我们犯的罪可能是更糟糕的。因此我们要回来在这里，就是说其实我们感谢上帝也不让我们遇到这个苦难，那我们也为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为他们祷告。对，犯罪不犯罪不是这么理所当然，乃是上帝的保守，不然我们怎么能不犯罪呢？ OK， 那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祷告。爱我们的父，我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你透过各样的方式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总是透过荣耀的盼望，透过罪的工价，我们看见犯罪是何等的，罪所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大。 主求你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一生走在和上帝心意的道路当中。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敬拜，我们将荣耀都归于你，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谢谢。